戛纳电影节。每次当我看到各种各样的电影海报出来，然后上面有那么一个戛纳电影节上金棕榈奖的标识，就是一小片小树叶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电影肯定好看，得了金棕榈奖。那最近呢，这个第70届戛纳获奖的名单是出来了，最佳的电影金棕榈奖得主是瑞典的一个导演，叫鲁本奥斯特伦德，他执导的电影叫 The Square 自由广场，是获得了这一届的最厉害的金棕榈奖哈。其次呢，还有像评审团大奖当中的电影有每分钟120击，这也是很厉害的，仅次于金棕榈奖的第二项大奖。同时得奖的获得者还有包括凭电影《凭空而来》《你从未在此》《牡丹花下》这些电影都获得了各种各样奖项的导演啊，包括男演员、女演员哈。但我重点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内，中国常州的导演叫秋阳，他是凭借《小城二月》这个短片获得了短片金棕榈奖。这也是哇，天哪，这是继很多年前陈凯歌凭借《霸王别姬》之后，中国电影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的第二座金棕榈奖。当然我一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第一时间就去网上搜啊，搜这个《小城二月》，它是一个影片长度只有15分钟的这么一个短片，故事发生在秋阳的家乡，也就是常州，全片的对话呢都是用常州方言来讲的，而且整个故事有一点纪录片的感觉哈。讲述的故事是一个小女孩，她在放学了之后失踪了，然后她的母亲在半夜啊四处寻找女儿的故事。得奖了之后呢，后期有一个采访，那在戛纳电影节上主持人就问说 Wow, 秋阳，他说的没什么标准啊， 秋阳This is the shortest movie， 这是戛纳短片里最短的得奖短片了。秋阳就说呢，虽然这个片子短，但是其实我这个《小城二月》拍完了之后啊，我一直完整版的自己都没有看过，因为它的创伤太大了。直到前两天在戛纳电影节上跟着大家一起公映的时候，我才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作品，太棒了。他自己感受就是我拍的电影太棒了哈。但是我呢，昨天晚上得知我们中国的这个十五分钟的短片获奖了之后，我是第一时间去网上搜《小城二月》视频。我跟你说，结果我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也没有找到这十五分钟电影的完整版盗版版。自己好累，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从未曾尝过真情的滋味。

昨日飞，今日该忘。滔滔人渺渺，青春的飞去了，纵然世间的风流浪里有，风萧萧人渺渺，回头山中草，爱恨的百般滋味随风人世风光，谁不是把悲喜在尝？海连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该忘。 千呼万唤只为等你，三和福成酒业现诚聘燕郊区域销售主管10名，销售代表60名，有酒类销售经验优先，待遇丰厚，平台广阔，详询182-3281-9111李经理。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 裙摆摇摇像女孩的伤， 也喜欢女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这是上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大小留言说，今天看到人家正在拍毕业照，想想自己已是8年前来的了。说到毕业8年哈，我就刚刚还看到一个场景，说多么想有一天突然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不是在现在，而是在8年前，哎，高三的一节物理课上睡着了，然后醒来之后就发现哇，长大之后这8年后的状况完全就是一场梦，很长很长的梦。然后醒来之后呢，发现那个高三的那个涂满各种东西的桌上啊，都是自己的口水。然后呢，你告诉你的同桌，哎呀，我刚刚做了很长很长的一个梦啊，梦中我长大了，毕业了，工作了。然后你的同桌就骂你是白痴，好好听课啦。是不是很想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今天也是和你一起聊一聊你当年毕业的时候的状况心情，那些同学都去哪儿了，也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依然是如果想加入到听众群聊当中，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全拼 DJ 雪雷，把你拉进去哈。 人说你有3颗心，不要爱我，爱的不一定，镜中有我的泪滴，你不要再说对我真心。现在泛黄的日记，仿佛再度与你相遇，那是昨天的叹息，你今天还说对我真心。爱我不要爱的这样三心二意，我不会再为你哭泣。你也许也会说我任性，或说我多心，可是又红尘映在你眼里。爱我不要爱的这样三心二意，我不会再为你哭泣。你也许也会说我任性，或说我多心，可是你无处换着别人的名。

返祖，隔空狮子吼，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字。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OK， 李雷呢他觉得挺累的，想跟老婆一块儿出去休个假，好好的甜蜜甜蜜哈。但是呢他老婆说 We can go vacation。 什么是 vacation？ 这就是比赛休假。因为呢现在一般很多城市哈都会举行一些比赛，像马拉松啊或者是半程马拉松啊之类的。那休假锻炼两不误的这种 vacation 比赛休假就成了很多年轻人的选择。The vacation 比赛休假呢 refers to a trip that combines participating in a race， 就是那种参加比赛的旅行，比如说参加一个marathon马拉松，或者是参加一个 triathlon 三项全能比赛，这都是可以的。把这个马拉松、三项全能比赛、半程马拉松和你的 vacation 这个旅行假期结合在一块儿，就是 vacation 比赛休假。

既增加了村民的收入，也为周边地区提供了一个旅游休闲、踏春采摘的好去处。另外，凡是在梨园内认养果树的游客，持认养证在园内采摘还可享受八折优惠。感兴趣的听众可以拨打电话1593160139813931601398进行咨询。三河市旅游局祝您周末旅游愉快，玩得开心。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 C 级车，即有机会参加梅赛德斯奔驰 C 级挑战赛，就享激情澎湃驾驶乐趣，并享1.99%起低利率购车方案。多士智达奔驰 C725888。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同时今天和你聊一聊你小时候啊，小时候做的那些让你很现在觉得很后悔的，有一点点后悔的都可以。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解读人员说，小的时候打架、逃课、钓龙虾、拔藕、偷桃子，我都干过。很丰富啊，小时候。十六笔画说，上课的时候把一个女生绊倒了，然后她的门牙都磕断了。还有听众说，把苍耳，苍耳就是那种带刺儿的那种小球，一种自然生物哈，说把这个苍耳弄到女同学的头发上。菲尔留言说，我小时候没有好好听爸爸妈妈奶奶的话，我太任性了。所以你听完以上留言，你知道男生和女生小时候的区别了吧？你呢，做过小时候做的哪些事儿让你现在觉得呀我怎么那么多了？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依然是如果想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聊当中，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全拼 DJ 雪雷。 那海的潮来潮往，不慌不忙，就像你长长的发在街上飘荡，时间它总会暂停在那一秒，你就是让人更难忘。很想带你看遍全世界，再不辜负那双美丽的眼，谁让你流了泪，我会伤心不能睡。不由自主的表情，放心

今天和丁波太多你聊的话题是你这个小时候做的那些让你觉得很后悔的事情，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哈。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听众群当中，我们的四美留言说，小学的时候开学前一天捅了一个蜂窝，结果就被蜜蜂蛰了，而且蛰的是脸部啊，被同学笑了一个学期呢。对，你看，你这被蛰也是值得的。同学笑一个学期呢，是不是啊？开心果呀！ 我能感觉，我想沉溺你奔驰思念的深夜，停在你心安啜饮失眠的呼吸，苦苦想你习惯不睡，为躲开寂寞的狩猎。我的感觉。小说忽然写到结局那一页，我不愿承认缘分已长此枯竭，逼迫自己时光倒回，有美梦永远远离心碎。我抱着你，我吻着你，我笑着流泪，我不懂回忆能如此真切。你留在我的眼眶却滴眼水，爱不是离别可以磨灭。我除了你，我除了疯了没有后悔，我一哭全世界为我落泪。在温暖没有你的孤绝，我闭上双眼用泪去感觉 走得太远，拉断了我的视线，给我一点黑气，让我还能看见你。是不是如你所言，终于我只能放手，留不住的爱情，你让我怎么强求。有我在故地，熟悉的你不再为我而美丽，你丢下的回忆都有伤心，如今还在意。忘了你谈何容易，世界变得冷清，我始终不相信爱你竟然已到绝境。忘了你谈何容易，人还是伤了心，间越是无情，是你不在乎的神情。终于我只能放手，留不住的爱情，你让我怎么强求。有我在孤独里，熟悉的你不再为我而美丽，你丢下的回忆都有伤心，如今还在意。谈何容易，世界变得冷清，我始终不相信爱你竟然已到绝境。我忘了你谈何容易，人还是伤了心，时间越是无情，是你不在乎的神经。谈何容易，人还是伤了心，时间越是无情，是你不在乎的神情。 Bye. 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还是有雪莱陪着你唠的嗑呢，是你小时候做的那些让你很后悔的一件事儿哈，也都是，或者是想法也都可以。比如说我比较后悔的一件事情吧，就是我之前为了省钱学会了网购，好后悔啊。 小眼睛有点不理，你努力睁开眼睛，别人却以为你还没睡醒。 有就是比如说小时候我特别喜欢最喜欢吃的东西是方便面，你知道吗？我梦想每一天，哇，小时候就想，哇，以后要是每天都能吃到方便面多好啊，然后现在实现了。 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傻笑的厨房，拥挤的沙发，既然能在你走后变这么空荡，梦的结局的每个晚上，心却在往事里面流浪，情绪太满，我跟黑夜讲话，可是没有谁安慰回答。否认不了 I miss you， 奇妙的冲动让幸福开动，但最后的冲动让感情远走，否认不了 I miss you， 奇妙的冲动让幸福开动，但最后的冲动让感情远走， 在安抚夏天，我很闲，刚刚正式失恋，他说分开几天，誓言和口袋里的彩券